唰，20年过去了哈。虽然说这张专辑当中呢，并没有出现很多的这样的热门歌曲，但是呢，大家特别是他的铁粉对于这张专辑的评价呢非常高，而且呢，在几个大的音乐平台之上，他的评分呢都在9分以上，所以说呢，实力强劲。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这一张发行了整整20年的专辑《有故事的人》。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所以说各位是从啥时候开始听周华健的歌的呢？还记得第一次听他歌时的那些故事和感受吗？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有故事的人这张唱片呢，一共有2张盘，一张呢就是常规的专辑，还有一张呢收录了一些特别版本的歌曲，就是呢重新编曲的一些作品，或者说是一些歌的小样。比如说呢，第一首歌《应该》，当时呢就做了2个版本，这首歌叫《应该》哈，不是说第一首歌应该怎么样。那么放在第2张盘里的就是歌曲的小样，那么据说呢这个版本还是他的助理偷摸录下来的啊。当时呢这首歌呢刚刚写完，周华健呢还在试唱去找状态，助理呢就录了这么一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类似于这种就是纪录片同期声这样感觉的一些音乐哈，我个人听过很多很多，而且呢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呢给人传递出来的是温度真实，还有呢就是我们所鲜为人知的歌手在录音室里和这个朋友之间的这样的状态，这都是在发行的专辑当中很少能够听到的哈，所以说呢不可多得，也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纪录片那么招人喜欢的原因哈。不过呢，不管是歌词的完整度还是编曲的这样的精彩程度，那么这个版本呢确实都不如第一张盘的正式版。那毕竟第一张盘当中呢，这个花的精力啊、心血啊，还有大家的时间呢也会更多，是吧？好吧，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来分享的是周华健这一首《应该》。 应该更快发现你要寂寞的想，应该更多把握，应该频频回顾，应该更早想到是我让你孤独。你一直无言，我要成全我所渴求的每个梦，你一直不愿我给予我，我应该觉得我好富有，应该换你的肩，应该轻点心，这样静静相偎应该更多难言，我让你孤独，你 应该来自周华健。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呢，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了，叫做《有故事的人》。这首歌还是传唱度比较高的哈。那么其实呢，这张专辑对于周华健的意义来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呢，这是他1998年成立摆渡人录音室之后制作的第一张唱片。是的，所以说当初我一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嗯，前两年的那个摆渡人影片跟华健老师有没有关系呢？周华健呢，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开门红，所以说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用心。当时他的想法呢，就是能够做一张流露出真情实感的很自然的这样的专辑，让听众呢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故事。但是呢，思来想去，这个主题呢自己写不好，所以说只好找其他的音乐人来帮忙。那么这首《有故事的人》就是由姚若龙来填词，潘协庆谱曲，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周华健算是完成了最初的预想。啥预想呢？就是打造一首鼓励人勇敢追求真爱的歌曲。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语文老师说，作为一个90后，觉得我应该算是同龄人中比较早开始听周华健的歌的了。具体多早呢，我也不确定，但是呢，还有印象的就是我2岁的时候，我爸呢总是给我唱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 仔细想想，这首歌应该是我最先学会的一首流行歌曲了。那个时候呢，对于音乐歌手没啥概念，总觉得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呢一度认为这歌就是我爸唱给我的。有一个问题，两岁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印象了吗？朋友们来鉴定一下哈。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周华健没有参与到任何一首歌的填词工作，因为他知道自己和请来的那几位词人相比呢，这个水平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哈。毕竟他呢一直是那个不知道填什么词就唱啦啦啦啦这样的音乐人，是吧？包括在 live 现场版的时候，他也经常会忘词，然后呢就跟大家一起啦。所以说呢，周华健老师就扬长避短，把精力都放在了作曲之上。专辑当中的一共有六又三分之一的歌曲都是由他作曲的。那为啥是六又三分之一呢？因为有一首歌是他和李宗盛以及品冠共同完成的，没错，那就是那首名气更大的《最近比较烦》。当年呢，歌词本上写的是李华冠作曲。相信刚才我们说完之后，大家就知道李华冠是谁了，李宗盛、周华健还有品冠三个人。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人生中有远的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你说裙子很短， 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麻烦。 我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 最近比较烦，来自李华冠三个人共同演绎。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 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周华健在20年前的8月份发行的这张专辑《有故事的人》。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清风说，小时候呢，有很长一段时间《风雨无阻》是我最爱的歌，听的最多的歌是《爱相随》。那个时候呢，隔壁邻居的音响每天都洗脑式循环播放。你确定你们家邻居不是做美发店的吗？最真的梦，亲亲我的宝贝，明天我要嫁给你，让我欢喜让我忧，花心其实不想走，刀剑如梦，孤枕难眠，哎呦我的天哪，等等，好，写了好多好多。他说这些都是我当年最爱的歌曲，也是陪我成长的歌曲。声犹在耳，说出来可能你们都不相信，我特别喜欢周华健的笑容，看见他的笑呢，就总是觉得特别开心，好像什么事儿都不重要了一样。吓我一跳好吗？我说周华健还有一首歌叫笑容吗？我怎么没有印象呢？其实呢，周华健和李宗盛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当年的这个李宗盛呢，把他带进滚石，周华健呢一开始把他呢，说起来特别逗哈，他被李宗盛当成了骗子。因为那个时候呢，周华健在驻唱，李宗盛呢跑到餐厅里跟别人打牌，然后呢就被他声音吸引，然后就找到他，也没说话，递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滚石唱片李宗盛，其他啥也没写。当时呢，周华健拿这个纸片一看，就是几个字，然后也不知道李宗盛是干啥的。后来呢，思前想后啊，还是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上门，后来呢就成为了李宗盛的助理。一起来听歌，依然是来自这一张《有故事的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疏远》。 开始淡淡的疲倦，不想再谈谈无言，安慰自己吧，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担心被贴上标签，害怕太多的是非，热闹的日子忙得没有机会出轨，独自坐一夜也无所谓，隔着窗看这世界，就让这距离维持一点点，好让所有的感动能恢复知觉，只想和人去疏远，再回到自己面前，那安稳的心我好想找回，你如果在乎我多久没流泪，就请过来拥抱一整夜，只想和人去疏远，再回到自己面前，不想把时间全用来后悔，你如果已经习惯看我的笑脸，记得别走太远，多留给我一天。 汤大娟爱喝汤，她说好久不听超哥的声音了，还是亲切如初。记得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听周华健的歌，唯一喜欢的男神呐、一晃就是20年过去了，他所有的歌都是歌悲而不伤的。 担心被贴上标签，害怕太多的是非，热闹的日子忙得没有机会出轨，独自坐一夜也无所谓，隔着窗看这世界，就让这距离维持一点点，好让所有的感动自己面前，那安稳的心我好想找回，你如果在乎我多久没流泪，就请我来。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晴到多云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好，下午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年前的八月，周华健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有故事的人》。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广仔说，很多这一类的专辑我都没有完整的听过，很多年前呢觉得去音像店买一张很贵的 CD 不值得，现在呢都是在线听歌了，应该多听。周华健这张《有故事的人》，我最熟悉的是最近比较烦，当时呢很红，到处都有播放，然后呢是专辑的同名曲，悠扬的旋律，醇厚的嗓音，描述了有故事的人的一幕幕画面，很好，还看到了华健哥自己做的曲，真不错。恋君一生说，从中学时代开始呢，随身听里的磁带除了英语听力，就是周华健的音乐，哇，好有画面感，沃克曼哈。班级联欢晚会呢，全班同学齐唱《朋友》，一转眼已经20年了。华健的歌是我们青春的旋律和颜色，现在呢，人已中年，一切安好。阿阳313也说了，大学军训的时候呢，听同学唱起这首歌，模仿的超级像，而专辑里喜欢的另外一首歌是他和李宗盛品冠合唱的《最近比较烦》。喜欢周华健的歌呢，是从初中开始的，买卡带抄歌词背歌词，和同学传的纸条里也会不时出现他的歌词。哎呀，想我的同学们了，最近需要聚一下耶，是吧？一首歌真的是给人带来的回忆是立体的。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专辑《有故事的人》是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之后制作的第一张专辑，但是呢在正式开始制作之前，他呢还是习惯性的把策划案放在了李宗盛的办公桌上。后来呢周华健就开玩笑说哈，家里开米店的卖大米的啊，我和家里开瓦斯行的李宗盛在一起才会最有收获，为什么呢？因为瓦斯点着了，生米才能煮成熟饭，好吧。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这张专辑当中有6/3的作品都是周华健来谱曲的。因为呢准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周华健创作的歌呢远远不止这些，很多很多。那一年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周华健就一直在埋头写歌，也不怎么跟外界这个联系和沟通。那么直到有一天呢，公司同事接到消息说，哎，听说华健的歌写的差不多了，准备把第一批小样拿出来吧。当时呢很多同事特别兴奋，因为周华健的创作水平其实不低啊，只是说写词可能稍微有一点费劲哈。后来呢周华健是拿出了一首又一首，但是听的人呢越听眉毛是拧的，这个眉头越拧成一个疙瘩哈，就觉得歌曲吧虽然不错，但是呢没什么共同点，找不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所以说呢当时同事给他的建议就是啊，这样啊，华健这个干得很不错，希望你呢继续放手去写，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再回来 再来找你啊！相信呢，这个后面的歌会更加精彩，是不是？加油，加油！结果呢，这样的事情还不只是发生了一次两次，而是发生了好多次，反复好几次。其实这样的事情真的是非常折磨人的哈，就是因为我们创作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全身心的投入，但是拿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啊带着非常期待的感觉，结果呢别人就说呵呵，就像被拒绝了一样，别人会说你你是一个好人。好吧，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周华健作曲并且演唱的《健忘》。 你笑我住的记性什么都好，我想想也不算太糟糕。你生日几月几号我知道，只是你几岁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我的心思够用就好，再不想储存太多烦恼。只要能和你一起享受到老，我会把幸福都写成小草。我可能忘了生气，也忘了坏心情，只记得要逗你开心。曾有过什么风雨，我很难记得仔细，只有甜蜜加倍甜蜜。我常常忘了学习，常忘了我自己，只记得别让你担心。没有你那么聪明，我怎么活到如今？忘了一切没有关系，我有你。想也不算太糟糕。你生日几月几号我知道，只是你几岁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我的心思够用就好，再不想储存太多烦恼。只要能和你一起享受到老，我会把幸福都写成小草。可能忘了生气，也忘了坏心情，只记得要逗你开心。曾有过什么风雨，我很难记得仔细，只有甜蜜加倍甜蜜。我常常忘了是 健忘，来自周华健。广仔说，话说那个时候呢，班里很多人超级喜欢周华健的《风雨无阻》《爱相随》等等歌曲，各种甜蜜温柔每天都能听到。我呢就是不爱跟着唱，直到看到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听到了铿锵有力的《难念的经》，哈，我才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想想这首歌呢，也真的是陪了我20多年。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过哈，周华健老师的忘性很大，健忘呢几乎就是他的一个常态了。不过在制作音乐方面呢，周华健还是比较谨慎的，但问题是他身边的这些队友呢，有时候比他还要健忘。有一次呢，是周华健的这个第二次收网啊，就是又把自己的小样上交，把自己的歌啊拿到公司去，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专辑的方向啊和收录的歌曲啊等等。哎，那一次进展呢还是相当不错的，甚至几个主创人员呢还从音乐聊到了这个艺术生命啊，混乱的环境是不是啊上升了很多高度，大家聊得很嗨。当时呢周华健也高兴啊，来来来请大家喝酒啊，喝得也很开心。但是第二天呢，策划部的一个同事突然打电话过来就说，哎呀，昨天喝酒喝过头了，把正事儿给忘了。原来呢，公司之前给周华健定下了工作，要他一个半月内录制完3到5首歌，并且交上母带。接电话的时候呢，周华健的心情和状态，大家想还是延续昨天的兴奋，对不对？但是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凉凉了。我还是一样，来自周华健。 生来就这样。 我还是一样来自周华健。事实上呢，周华健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还真的凉凉了一段时间。前半部分的三五首歌的进度呢很快，但后面呢就收不到合适的歌了。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有点纳闷哈，就是为什么不是在把歌收全了之后再开始做专辑呢？也可能有这样宣发的这样的进度考虑吧。周华健呢确实写了不少歌，但写的都是曲子没有词。后来呢公司不得不把他发行专辑的时间呢往后延。好在呢李宗盛比较给力，帮他填了一首谁来晚餐，并且呢带着品冠一块帮他写了一首最近比较烦。可能呢李宗盛真的能给周华健带来好运，这两首歌创作出来之后不久呢，其他的歌也都慢慢的收了进来。一起来分享李宗盛填词周华健谱曲的谁来晚餐，当然演唱依然是周华健。谁来晚餐，来自周华健演唱谱曲，李宗盛写词。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在制作这张有故事的人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周华健在选歌的时候真的挺痛苦的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先是他写的歌呢不断被刷下去，然后呢又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好不容易哎呀歌呀词啊都具备了，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呢就开始下一个阶段的事情了，干嘛呢？就是反复折磨其他的制作人员。这个折磨不是虐待哈，只不过这个华健老师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每一次录完歌呢总是能够找出不合适的地方，然后呢修改。有的时候呢一首歌会改四五次，先是改旋律，后来觉得还不够完美又改词，好不容易改完了还要录好几遍。他录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录一首歌他要换一个姿势，他觉得换一个姿势能够帮自己更好的找到感觉和找准情绪。好吧，这是什么鬼啊。所以说呢同一首歌他真的要录好多好多遍，而且录完之后呢他还会要求做出多个混音的版本。所以说整个过程下来，编曲呀、词作者呀还有录音师呢都被他折腾得够呛。所以说呢估计做完他的歌之后，大家可能都要去喝一点酒吧。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周华健演唱的喝一点酒。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精灵旅社第二部。 明天十一点八七六再会喽。 盛夏八月，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椴树蜂蜜。先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椴树啊，请来是程斌，欢迎程斌。 首先这个椴树是我们东北特有的植物，在我们中国黑龙江饶河这个环境保护区当中啊，这个椴树是非常的稀少的。而且椴树呢，它这个开花一些书籍可以记载，椴树花是可以去入药的。那这个椴树蜂蜜就是我们这小蜜蜂去椴树花上去采集这个蜜蕊，通过自己的胃液反复发酵产生这个动物酶分泌而来的椴树结晶蜜。这个蜜叫结晶蜜，它有什么区别呢？它的这个颜色啊，就像这个是一种乳白色。这个它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比较这个纯度比较高，比较绵稠，比较绵软。我们一般吃的这个蜂蜜啊，就是它的感觉就是像这个糖水一样，倒出来以后没有任何连结性，稀糖寡水的。但是椴树结晶蜜，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像这个猪油凉了以后拧到一起的感觉一样。 哎，什么样的蜜蜂来采，这也是很重要的。 好，因为我们这个蜜蜂啊，它是叫东北的黑蜂，四大名蜂之一。那这个黑蜂啊，一般呢我们椴树20-30米以上，普通的蜜蜂飞不上去，东北的黑蜂它可以飞上去。那再有呢，东北的天气它比较冷，因为蜜蜂它也要过冬，一般的蜜蜂到我们东北去它过不了冬，但是黑蜂它可以吃它自己的椴树蜜安全的去过冬。当然也不排除哈，它长得也大，而身体也强壮，各众多因素也在一起，所以东北的黑蜂啊，身强体壮，抗寒能力比较好。 因为东北的黑蜂呢，它是性格啊，就是比较顽皮，也比较残暴，不容易被驯养，所以大多数这个蜂群都属于散养跟放养的形式。 哎，那这样的形式的话，再加上段数本来也少，应该是非常少的这样的段数蜂蜜。 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好的段数蜂蜜，它一定有三个部分去构成的。第一个是好的段数，再加上一个好的环境，加上一个好的黑蜂。我讲椴树是受到保护的植物，那我们说饶河是环境的保护区，黑蜂是著名的中国黑蜂，三者缺一不可。那还有一点哈，就是每一个蜂蜜加工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吃过这个蜂蜜，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看看这个配料表里面，我们卖的椴树蜂蜜配料表里面有什么呢？我只有椴树结晶蜜，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说你买到的蜂蜜价格可能会便宜，你会好奇为什么？你看看配料表里面有没有什么果糖啊、麦芽糖啊，包括这些香精啊，它添加的这些糖分它毕竟是要比蜂蜜便宜很多很多，如果纯正的蜂蜜价格它就摆在那里。 今天我们带来这款椴树蜂蜜呢，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78块钱一瓶， 对，一瓶一斤装是78块钱。而且很多这个我们自己的椴树蜂蜜一般都会断货，一般都会断货的。为什么讲到断货呢？因为我们一年四季只有一次的花期，一年四季我们只有那么一次，六月份到七月份刚好是我们的花期当中，每一次花期10到15天，所以我酿蜜的量是有受到严重的这个限制的。我们讲这个蜂蜜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所以呢天是什么样，我们的蜂蜜就会有多少。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也新鲜的蜂蜜， 对，我们是新蜜带给大家。因为这个新蜜啊跟陈蜜是不一样的，首先新蜜的口感好，它的这个甜度刚好是适中，而且呢它这个椴树花香特别的浓郁，我们吃过去以后就是你就是我举个例子，你吃的馒头新蒸的好还是说你放了一晚上的比较好，对吧？所以新的椴树蜜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带给就是新蜜带给大家， 产地好，然后现在这个蜂蜜又很少。 对， 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当然也说是78块钱一瓶。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当然是有一个大的一个优惠哈。 好，因为我们的组合朋友大家讲哈，我们是一共有到12瓶，每一瓶是一斤装，也就是12斤，那我们的市场价格每一瓶78，算下来小900块钱，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299带给大家。那这个价格为什么会这么划算，我一定要解释清清楚楚，朋友们，因为是我们直接跟14位的蜂农签的这个收购协议，我们从蜂农手里面直接收购而来，而我们的加工一点都不复杂。为什么？我们用离心机转的离心机把这个蜂蜜从蜂巢里面甩出来，然后直接就装到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拧上盖，这就是我们加工的工艺，非常简单。因为蜂蜜的加工不在于我们，在于蜜蜂，我们的加工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那说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因为我们带给大家的中间是没有任何的代理商、经销商、店面与超市费，是从我们蜜源地，从我们工厂直接供货而来。 299块钱直接带走12瓶，总计是12斤。 对，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儿。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你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儿，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儿。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一分钟，帮你省几万。 我要直降减免升级赠送，还要库存。 拨打400-606-8866，抢到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你要的通通实现。 第一关， 实木家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第二关， 纳米直饮净水机智能系卫浴升级不加钱。 第三关，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标配全面升级。 第四关， 逢周末再送美的空调加烟机灶具。 第五关， 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第六关， 10款精装实景样板间所见即所得，直降几万元。 第七八九十关，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精美灯具，高档窗帘，一价全包圆。 打400-606-8866，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大通关。 打400-606-8866，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手要快哟。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哇，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家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